烧成天的火山，烧伤我的艳阳，把悄悄的刻画绽放。长天闪烁月光，冬雨飘下雪花，穿起一副爱情的模样。 精彩又怎样？爱情的使用量尽量减半，睡得太晚，梦太频繁，别来烦，我帮个忙，独自天都快亮又回想，无尽无尽的夜晚，不打烊的小酒馆，没有人急着回家，没有人想各自回家，无尽无尽的夜晚，爱在舌尖上打转，可是他对我有多疯狂，原来只是精神上对爱渴望，那么向往，那么无尽无尽的夜